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52首诗，赋得古原草送别，白居易。 得古原草送别，不见离离原上草，一岁月光影，也好笑不清，春风吹又生，万浪千古都，金翠接红绳，忧伤往孙去，世世万别情。 完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